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节目中我们会和大家探讨一些情感问题，这些情感问题是我们听友网友发送给我们的，大家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就是这样一个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每天晚上都会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要联系我们，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在我们的公号里您也可以了解很多和我们分享互动的联系方式，还有呢，大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一位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个一般来说恋人也好，特别是恋人吧啊，在婚内可能还很少有这种情况。一对相恋的人，如果要分手的话，多多少少很多人都会有那么一些预感和征兆，是吧？ 对。 比如说我们最近关系不好了，或者我们俩这个吵了几架，或者我们有了那么一段冷战，或者是我们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这个已经感觉到对方好像不大能提起兴致了哈。但是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有一些朋友们，他们会问到，就是对方会毫无缘由的，没有任何征兆的突然就和自己分手了，这种分手是一个特别难受的分手。 对， 这种分手是让自己觉得很难接受，比如说之前还好好的，为什么就要分手哈。往往这样的分手是不是被分手的那一方是很难放下的，总是在想为什么哈。 对， 有一位女生她就问我们，这是在咱们在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她问到的。她说，我和男朋友已经分手2个月了，我没有删任何的联系方式，我也经常关注他的动态。我们两个分手之前的前10天，我们还一起到北京去旅游了一趟，之后因为我家里催我赶快回家，在北京呢当时我就先回了老家，而他呢回了他工作的地方。之后几天他说没有我在他身边他过得很轻松，就和我提了分手了。我们两个在一起4年了，大学2年，毕业2年，这几年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他对我特别照顾，特别好。期间因为吵架，我当然也像其他女生一样提过那么1-2次分手，但是都是几天之后我又重新联系他，而这一次是他提的。我当然也说了挽留的话，但是他拒绝了。自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分手真的非常的奇怪，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前兆，我们没有吵架，没有生气，只是他单方面的说想要放松。分手之后我发过一些伤感的动态， 最近我发现他也会去我的空间看那些动态，我也会不时的翻看我们在一起的照片。所以我想问你们的是，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应不应该放下他，还是应该联系他呢？ 这样毫无征兆的分手，包括这个女孩子的描述，让我感觉到这个男生有可能是一种情况啊，一种推测哈。这像这样突然之间分手，然后呢，对方还觉得其实我们两个之间关系很好啊，并且他说出我终于能够不跟你在一块儿，我能够放松了。那么很有可能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呢？就是这个男朋友，他可能更多的是在两性交往的过程中，在跟女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经常委屈或者压抑自己来满足对方的需求。啊，他其实是可能很多事情上不断的妥协，你觉得他也没什么脾气啊，但是呢，其实他内心一直积压着一种委屈或者是不甘心，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退让的那一方，但是他又不能表达这个啊，当然背后的原因可能很多哈，然后这种委屈一直压抑一直压抑，他就觉得跟你在一块儿越来越辛苦，越来越受不了，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受不了绷不住了，他提出跟你分手了。但是在你们既往的交往过程中你没有任何感觉，但是他已经其实痛苦了很长时间了。 对。 所以这样的跟这样的伴侣去交往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什么都没发生，对方那可能发生了100件事儿了。所以这个对你来说其实是挺不公平的。就是正常来说，伴侣之间其实有任何的委屈和不满，应该是沟通出来，是对两个人的关系最积极最有利的哈。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啊，如果你觉得也比较符合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从关心他的角度出发哈，就是跟他聊一聊，是不是我们在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你确实有很多的不满呀，或者是你经常委屈你自己来成全我呀等等哈，通过这样的一些交流，看看能不能打开他的这个话匣子哈，让他跟你说一说。然后呢，另外我想说的是，其实看起来不管这个前男友怎么样哈，这个女孩子她本身其实还纠结在这段关系里没走出来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谈说两个人合不合适复合还为时尚早，但是确实是之前的这一段关系的结束处理的有点不清不楚之后呢，让你的心里其实积压了很多的不舒服啊，或者是疑惑。所以我是很建议你能不能够有机会把他约出来，两个人当面聊一聊。哪怕没有机会复合，起码把这个心结解开，对于两个人其实未来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也就是说还是要约出来再聊一下。 对，是的。 可以去把你内心深处的这些困惑都说一说哈。 对。 就是有可能我们在两个人相处的关系当中，我们自以为很了解对方，我们也自以为我们的关系，我们评估起来我们觉得还不错啊，我跟他挺好的呀，但是突然有一天他说啊，我其实忍你很久了，我其实很久就想分手了，那我们会觉得特别的奇怪哈，我们会觉得怎么会呢。所以我记得这个白露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嘉宾们，当然在节目中我们也探讨过这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在恋爱的关系中或者在婚姻关系中，我们身边这个人虽然是我们生命中可能最亲近的那个人之一哈，甚至有的时候在我们相恋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婚内关系的时候，伴侣其实好像比父母还要更亲近一些哈，但是我们才会发现有一些人这种亲密的关系，这么如此亲密的关系却不能够说出心里话来， 对， 却好像说不出心里话，却好像没有办法把自己真实的感受去告诉对方。 是， 那是什么在阻碍着我们把我们真实的感觉和对方来交流呢？ 其实通常来讲哈，这样的人他童年期可能都有一个经历，就是说他曾经向自己的亲人主要是父母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或者是一些比较弱的感情的时候，被对方给否定了或者拒绝了或者批评了。这个可能在男生的身上尤其常见啊，就是一个男孩子是不能展现出你的情绪和软弱的。那么如果他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他就会觉得我表达情绪这件事情是 不被别人接受的、 嗯、 啊，所以他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行为模式，就是我干脆就不表达、嗯、我自己处理。但这种自己处理呢，如果不是积极正向的处理，只是一味的压抑的话，他总有一天会爆发，而这种爆发就是突然一下子他可能就崩溃了，然后把关系整个就破坏掉了、 嗯、 啊，所以这样的人呢，其实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是建议他做一些自我成长来解决这一块问题的。 嗯， 因为他可能这个人际关系不光是在亲密关系上会出问题， 嗯， 他可能跟朋友在这个职场上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嗯，怎么叫做这个自我成长的建设呢？ 嗯、 白露老师， 自我成长的建设其实是我们心理学上的一个常用的词哈。 嗯， 就是说可能我们需要找一个你觉得适合你的咨询师，然后带着你去处理你小的时候曾经遇到创伤的那个状态。 嗯 啊，就比如说你曾经可能在你内心深处，也许你现在意识不到，但在咨询的过程中，你可能找到了其实你小的时候不断被父母忽视，或者是不断被父母批评的那个很幼小的你自己啊，那么咨询师会带着你去把那一块创伤修复之后，那么你现实层面的人际关系或者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的状态就会变得更好。 嗯，也就是说他可能还是要得到一个专业的帮助，是这意思吧？ 对，嗯。 啊、他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他。 对，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尤其是早期的这种创伤经历来讲， 嗯， 自己一个人是很难处理的。你就说咨询师自己给自己处理，基本上也是很难的啊、 嗯。 所以像我们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会找其他的咨询师帮我们来处理。 啊，所谓的早期的这种创伤，嗯、就是说我们在童年期、幼年的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受到的那些创伤，是吧？ 对，是的。 嗯，哦、明白。所以。如果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恋爱的关系中哈、啊、 嗯、 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或者我们在婚内伴侣的关系中吧， 嗯， 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我们比如说有一方他好像 这个我不知道他真的在想什么，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另外一方能不能给他一些帮助呢？ 这个帮助其实看你怎么帮啊。比如说你就说你这就是有问题，你赶紧去找个心理咨询师吧，对方 80% 以上的可能性是不会接受的啊。所以我们作为伴侣处理这个事情，跟我作为一个咨询师给建议是不一样的。 对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们两个是夫妻或者是情侣，对吧？ 对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做的是，第一，尽你一切的可能成为他的倾听者。 嗯 啊，多问他问题，然后耐心的倾听他说什么，哪怕他一开始说的很少， 嗯， 对吧？你可以先说说你，比如说我们不问很敏感的问题，就是分享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啊，先从一些比较没那么敏感的地方出发，让他慢慢跟你打开话匣子， 嗯 啊，然后呢，你作为一个耐心的倾听者，不要去评判他说的任何事情， 嗯， 会发现这样不太爱表达的人，但凡你去评价他说的任何事情，他可能就马上把这个门关上了， 嗯 啊，然后你如果发现他在确实在生活中或者自己的工作中遇到了一些痛苦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其实我听说心理咨询也能有一些帮助，你愿意去吗？ 嗯， 如果他愿意就去，如果不愿意、 嗯、 那你也没有办法强迫他去啊、 嗯、 所以可能我们作为伴侣来讲能做的就是这两点了。 嗯，我觉得白露老师说的特别对，是我们其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伴侣，就是可能另外一方比较内向， 嗯， 不大爱说话， 嗯， 偶尔他表达了什么说了什么东西出来，假如我们的另外一方 嗯、 我们在听到以后我们马上就来批评或者我们马上就来评论、 嗯、 我们马上就说你怎么这么想啊、 嗯、 你三观怎么这样啊、嗯、你怎么那么奇怪啊，哎，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啊，真是好讨厌啊， 嗯、 你这个想的也太差劲了，或者你这个事情如何如何， 你这点能力都没有啊。 对， 那每当我们有这种评价的时候，那确实对方就再也不会再说心里话了，是吧？ 是的。 所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要特别的清楚，就是要让对方说话， 嗯， 你想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你就要给对方给机会，让他多说话。 对，是的。就是刚才素颜表现的那些是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伴侣之间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你可能真的没想太多，你就觉得我就觉得你说那个不对啊，好像伴侣之间我们那么亲密就应该直接说呀， 嗯， 但其实我们讲伴侣之间其实可能会更脆弱，尤其是这些本身表达就可能对他来说比较困难的人。 对， 所以你真的要小心一点，注意一点。 嗯对，所以呢我们在和伴侣 甚至我们和亲人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尽量少去批评和打击他，他的一些想法我们且听，我们倒是可以问一些为什么。 对， 比如说你为什么这样想啊，这是为什么呀， 对， 是吧，那我们又能听到更多的了，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情感、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白露。那我们和大家呢在交流的这些问题，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您也可以参与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是一位听友，他想问他弟弟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弟弟呢在这周和一个女孩子相处，他说那么他们呢这个前不久见的面，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和我弟弟一起在一所城市工作，还租房住了，我们都很开心，我们都沉浸在喜悦中，感觉上天给了我们家一份幸福。我读的有点这个结结巴巴哈，是因为他这个写的还挺长的，我在挑里边的信息哈。那么接下来遇到什么问题呢？他说我弟弟和女孩子微信聊天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还是有了情感的链接，而且呢在微信聊天的时候把双方和自己的情况都说得很明白，大家并不介意，所以才在一起相处的。他们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弟弟离异，有一个儿子6岁，几年前和前妻分开了。那么那位女孩呢也有一段婚姻，说因为没有生育就离婚了，那个女孩比我弟弟要大5岁，他们相互了解了这些，而且彼此都认为这些过往是不在意的。那么我弟弟呢也在女孩家里吃过饭，见过她父母，她父母也没有什么意见，还说同意，说挺喜欢的，所以呢他就和我弟弟一起来到了我弟弟工作的这个城市，他们就在一起了。但是刚刚开始没几天这种幸福的好日子，女孩突然说她的亲姑姑给她和我弟弟算命，认为命理不合，生肖不合等等，所以呢女孩子很纠结。她说她还没有和我弟弟明着说，那么我也是刚刚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那个女孩和我妹妹很熟，就跟我妹妹提起来了，所以呢妹妹又告诉了家里人，当然我也就知道了。我就想问问你们，这样的事儿能信吗？如果女孩相信这些就要和我弟弟分手啊，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亲眼目睹弟弟受到过一次情感的伤害，刚刚走出来，如果又一次感情受挫，我真的不敢想象，真的是伤不起的。有所谓的这样的命可信吗？刚刚得到的喜悦又被这件事情打破了，好累啊。我也看得出来我弟弟非常珍惜这份感情，也很珍惜这个女孩子，应该算是付出了一份爱，坠入爱河了吧。而女孩也是这样的，他们的感情我们能感受得到，虽然才刚刚开始没有多久，但是突然就这样，是不是因为双方都受过婚姻的伤害，所以挺珍惜的？那么为什么对于人家说所谓的命不合这件事情又那么在意呢？ 反正算命这事儿我是不信的，但是明显感觉到这个女孩她可能是有些动摇的啊。这个动摇背后的原因我现在听起来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可能是家人的劝阻啊，就是但不见得真跟这个算命这事儿有关系，就这事儿是姑姑给他算的，还不是他自己去算的哈。但是姑姑说算出来你们俩不合适，所以有可能是家里人对他进行了劝阻，让他产生了动摇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不论是可能是前段婚姻的影响啊，还是这个女孩子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她可能对于一段关系她有很强烈的这种不安全感。 啊，他特别怕这段婚姻或者这段恋情再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嗯 啊，所以当有一个外界因素出现的时候，他就开始内心产生了怀疑的声音。 嗯 啊，也许不因为这个算命的事儿，因为别的事儿，他也有可能会产生动摇。啊，所以是这两种情况，但是呢，我不知道，就是现在问问题的这位女士有没有跟是女士还是男士啊？我也没太 问问题的是女士，是个姐 姐， 姐 姐哈，就是姐姐有没有跟弟弟去交流过这件事情啊？我现在听起来像姐姐单方面的从家庭这个角度你们的担心啊，但是弟弟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以及弟弟怎么跟？想怎么跟他这个女朋友去交流和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他们的事情啊。弟弟年龄也不小了，对吧，他也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他也要自己做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会觉得作为家人，当弟弟真的需要你们帮助的时候，站出来给他支持一把哈。但是如果他自己能够处理，我不建议你们作为家人有过多的介入啊，因为这个过多的介入很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判断，或者他对这段关系的处理，但是那个影响真的是正向的吗？我们谁都不知道啊。 对， 所以跟弟弟好好交流一下吧先。 对，先和弟弟去交流哈。对，其实是的，这个我相信大多数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算命之说是比较荒谬的，因为他真的并不能够对两个人的幸福和未来去做一个这个推算哈。 对， 但是呢的确在某一些，比如说某一些地方的风俗人情里还是蛮信的。 对， 特别是如果家人又特别的相信，家人的那个想法又特别的强大的话，也可能会对当事人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当事人他会比较信这个，甚至是半信半疑，那么都有可能对两个人的感情会有影响，对吧？ 对， 这就像是，是不是这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那种自我预言一般？ 对，它更多的像一种心理暗示，就是它永远给你个消极的心理暗示。所以每当你们两个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说看人家说的准吧，我们俩就是不般配，我们俩就是会有问题哈。但其实任何一段关系都会出现问题，只不过当有那个暗示，你就会不断的负强化这个东西，就强化这个东西，然后你最终就相信了那个预言哈。所以这个算命其实我们会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暗示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下面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哈，她说我单身，31岁了，不知不觉就到这个年龄了，其实也有不错的还可以交往的男孩子，但是我自己就发现了我的一个问题，我的问题呢就是我不愿意主动，我也害怕失去，当然我也非常不愿意像现在这样无穷无尽的等待下去，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似乎让我主动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主动我自己就过不了我心里的这一关，我总是觉得如果一个人喜欢我的话，他一定应该对我更主动一些，而我去主动的话，那这份感情也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滋味，所以我就想知道哈，我这个想法是否因为不主动争取我就一直要这样单身下去呢？是不是有问题呢？我怎么样可以调整自己呢？ 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看的哈，就是在感情中永远有一些人愿意主动，有一些人愿意被动，这个也无可厚非啊。但是可能比如说如果你自己很希望能够尽快有一个伴侣，但又一直没有你喜欢的人主动的话，其实如果你自己不主动，这个事儿可能就一直拖下去了。所以这个事情会不会给你造成困扰？如果你觉得不会，我还是可以一直等下去，我也不焦虑，等到什么时候有真爱出现了我再谈恋爱，我觉得我能接受，那么其实这就不算是一个问题啊。但是你如果自己已经很焦虑了，那么我觉得你可能就得想一些办法去改变了。那改变的方法其实就是你需要去，首先需要去思考，当你主动的时候你在担心和害怕什么。你在害怕对方会因此不珍惜你吗？你会害怕以后在这段关系中处于被动的位置吗？还是说你觉得一旦你主动，你的价值感就降低了，你好像没那么有价值了，没那么好了？这些都是你可能需要去考虑的部分啊。那想清楚了这些，也许你就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不想主动了。然后如果你想改变这种现状的话，就从那个原因入手，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嗯，对，同时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啊，有一个比较类似的问题哈。她说我一直是暗恋一个男生的，那个男生呢跟我从大学里我们就认识了，然后现在呢我知道他交往过女朋友，但现在是单身。我发的每一条朋友圈其实他都会点赞，他发的任何的信息我当然也不会放过，可是我呢自己就不愿意去点赞去评论。我好像很害怕我自己在他面前出现，可是呢我又时时刻刻关注着他。我想问一下我是什么问题呢？ 他有没有说这个暗恋持续了多长时间呀？ 不知道，大学就认识的话、不知道是从一开始还是怎么样哈、也不知道他现在年龄，他没说。 对，就是如果这个事儿只持续了很短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半年几个月啊，我觉得倒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哈。但如果你这个暗恋持续了很久，一直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且你对于这种既喜欢他既想跟他在一起，然后又害怕他在他面前出现的这种情绪弄得自己很纠结很焦虑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了。啊，就是我们心理学上也有一些研究曾经去看过什么样的人更容易陷入到暗恋的关系中。其实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是对现实的这种情感或者关系的建立是有恐惧心理的啊，所以他站在暗恋的这个角度呢，其实他的安全感是在于他能够去幻想跟对方的美好的比如说交往的状态，或者想象未来如果我们在一起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却一直不动啊，站在原地不动、那这个时间长了其实对我们现实层面的人际交往会产生很负面的影响啊。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就两种选择，可能要么就是勇敢的跟他表白，要么就是慢慢的用现实的人际交往代替这种对他的暗恋的幻想，把自己的时间更多的用在现实层面的交往上、啊，这样可能会，当然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你不可能马上断掉，但你可以慢慢的跟他那种情愫告别。也许你想起来他的时候，你心里还会有一种小小的激动，但并不会让他占据你生活中绝大多部分的时间。那么我觉得如果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倒不会对你有太大的影响了。 好的，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就是我们和大家在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有一些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这档广播节目。稍后几分钟之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情感的话题。 我说的那个女孩、哦、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白露，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网友，今夜思语时的听友网友通过各种方式联系我们发送给我们的。发微信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那我们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大家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里找到其他的我们联络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这样一些联系方式可以把遇到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继续来看哈，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别人呢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是我的一位师姐给我介绍的男生，然后呢我的师姐呢大概挑了我两张照片给他发过去了，两张照片都是在我的朋友圈里找的，那两张照片呢也都是我美颜过的。过一会儿这个男生呢就和我联系了，在微信中他第一句就问我，他说能不能把你不美颜的照片给我发两张来。我当时呢心里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但是觉得这个男孩挺坦诚的，我还是挑了两张照片给他发过去了。他说能不能发一点再自然的，别总是这么有角度把自己照得好看的。我心里就更不开心了，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好像是缺乏起码的礼貌，于是呢我就没有再把我的照片发过去，而他呢就开始跟我聊别的了，我也开始和他聊别的了。一方面呢我能够感觉到他很傲娇，据我师姐说他是一个学霸，很好的学院出身，现在的工作很好，月薪也很高，只是他的个子稍稍的矮一点儿，那么大概只有不到1.7米。我呢个子也不是很高，长相我自己觉得还算是7分左右吧。那么我自己没有非常名校毕业的学历，所以我自己呢只是在普通的一间公司里，月薪也不是很高。说实话他因为是学霸，工资也不错，这些条件呢都挺吸引我的。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不大会说话，也许他不太会社交，也许他之前有过什么不好的过往感受，所以他一上来就不大礼貌地问我要照片，我是不是可以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呢？抱着这样的想法就和他相处了几次下来，发现他是一个情商不够高的人， 他确实不大顾及别人的感受，包括也不顾及我的感受，但是除此之外其他方面都还不错，他不应该是一个坏人，但是说话总会让我不太舒服，经常是这样。包括出去吃饭聊天，我说到的某一些事情他经常会否定，他甚至会觉得挺可笑，你怎么会这么想，或者你怎么会爱吃这样的东西，这种垃圾电影你也看等等，总会说出这种话来。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看待呢？我年龄也不小了，28岁了，我还是挺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别耽误时间能有未来的恋情。 是这个样子哈。我很想问一下，就是当对方说出了这么多让你不舒服的话之后，你有没有告诉对方他说的话让你不舒服了？当你告诉对方之后，他有改变的意愿吗？或者他意识到自己真的说错了吗？还是他觉得我说的没有问题啊，你就是很傻呀，或者你为什么要看那样的电影啊？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会认为你们关系的模式改变的机会不太大。就是可能你跟他继续相处下去还是依然这种，他不太顾及你的感受，然后呢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许延伸到生活的其他层面，他可能也不太会关心你啊，不太会照顾家，这个都有可能。当然这个需要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去判断。那么当你有了这些判断之后，我特别想问你的是，虽然你现在很着急啊，但是婚姻对于人来说，我们结婚其实都希望这个婚姻能够长久，所以你一定是要找到最符合自己的需求的那个人。也许如果对你来说一个这个智商很高的人啊，或者一个工资很高的人，能够给家庭很多经济支持的人，对你来说就足够了。那么你觉得他不关心我，或者是他不太顾及我的感受，我觉得也 OK， 能接受。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也许他就比较适合你。但是其实如果他每次这么说你，你都是觉得很难受，然后你就不断的用他其他条件都很好啊，不断的这样说服自己。那么我相信你们在相处下去之后，你的这个对他的不满其实不会消失，还是会积压在那里，然后每次想办法去说服自己又无力改变，那么长期积累下去很有可能会积攒出更大的矛盾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真的很想继续这段关系，尝试能不能去改变或者哪怕不能改变他的说话模式，你能够让他知道这样你是不舒服的，然后他也愿意向你表达一些我可能就是无心这么一说呀，这样你的心里可能也会好受一些但如果他完全不去做变化的话，可能你们的关系就会比较危险一点 好有一位男生他说，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漂亮可爱，爱聊天爱说话但是现在知道了这个女孩子的一些事情，这个女孩子欠了不少债，这个女孩子大概欠了有几万块钱的债我开始呢还以为她家境比较贫寒，那么了解了一下，其实她家庭父母呢还都行，并不是那种很贫寒的，父母两个人呢也都有工资，小康家庭吧。他欠债纯属是为了买一些高档的用品，他说他的脸上用的各种化妆品，一些美肤的用品，那么他只用3000块钱以上的，他的衣服鞋子包大概都要每个月花2-3万，所以呢他借了不少债，各种各样能借到的方式他都借了。我问他该怎么还，他说没关系，找个男朋友就还了，要不你替我还吧。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开玩笑。我这个人呢其实对他挺好的，一开始在不知道他欠债的情况下还挺喜欢的，觉得一个女孩子喜欢吃穿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工资也比较高，还算是小有积蓄吧，父母那儿也没有什么负担。但是现在我就很犹豫，一方面我觉得也许是这个女孩不够成熟，成熟了之后是不是就会好一点，不再这样消费。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个女孩可能自制力比较差，每天这两个想法都在打架，一方面很想约这个女孩子，另外一方面呢又有点担心，有点害怕。本质上这个女孩不坏， 我看人应该挺准的，他就是比较贪图这些享乐。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首先，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女孩子，你评估一下你能够接受她的这个消费水平吗？或者你能够觉得在自己赚钱的基础上能不影响日常生活的去满足她的这些享乐的需求吗？如果你心里是打鼓的，因为我听你说出你可能比较担心也比较害怕，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对她的这个开销也是觉得有点过多了啊、 嗯、 或者是即使你现在能负担得起，你怕她再有增长，呵呵，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哈。所以我觉得你要去跟他交流一下，如果他愿意的话，前提是啊，如果他愿意的话，你可以跟他去交流一下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嗯 啊，就是他是觉得我的目标就是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满足我的享乐需求，或者说我未来其实觉得自己能赚大钱，所以现在欠的钱都不算什么。 嗯， 还是说其实我可能会这只是现阶段我可能愿意做的一个事情，慢慢的可能我也会控制我的花销，对吧？我也会做一些预算。你可以去跟他聊一下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他未来的生活想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继续享乐还是怎么样哈？这个时候你其实就能看出他对未来的一个态度了。啊，无论他是你觉得他幼稚，可能以后成熟会改变，那我觉得跟他自己对自己的规划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啊。如果他完全没有这些规划，或者是他就喜欢这样的生活模式，你也不太可能让他去做一个特别大的转变。 可不吗？是啊，有些人会的，有些人随着成熟啊， 嗯、 他可能会懂得，哎，生活当中什么才是真正想要的。 嗯、 但有些人不会，可能一直会比较喜欢这些东西，这样的享乐。 嗯， 假如真的就是这样的话，你自己看看，你能不能负担得了，是吧？但是我觉得借债这个事情是挺可怕的。其实我倒并不反对，喜欢一些好的东西啊，比如说，如果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 对， 比如说你一个月你的月薪你是20000块钱， 嗯， 你说我一个月我15000-16000我都花在了我的这个我喜欢的这些什么化妆品啊、 嗯、 衣服啊包包上了，那么我剩下那点钱我天天吃方便面好了， 嗯， 对吧？ 对， 没问题。但是说我自己一个月我就挣20000块钱，但是我一个月想买50000块钱的东西，我剩下我就到处去借、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不是值得考虑的，你要感受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对， 就是如果能去借钱，但是如果借钱的话，我们并不知道他是比如说是通过网络的一些方式在借钱啊，甚至这个有一些什么借贷公司啊，那种利息都是很高的啊。就是这个女孩至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计后果，你可以问问她，如果你没有找到我，你也没有找到其他的人帮你还的话，你该怎么办？ 对， 是不是 就像孙岩说的，我一个月赚多少钱我怎么花，这其实是我的一个消费观念的问题。 对、 嗯、但是如果我借大量的钱我还没想过怎么还，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了。 哎、 嗯， 对，我是觉得这个就可能会牵扯到比如说确实是没有一个底线，对吧，确实是非常缺乏控制能力。 对， 那就不仅仅说是消费观的问题了。 嗯，是的。 这些你要再了解一下哈。 嗯， 好。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有一位呢，这是一位女士啊，她是这样说的，她说结婚已经有10多年了，有2个孩子，我和我先生呢大概在老大出生之后慢慢的感情就开始变差，他忙他的事情，而且呢他慢慢的变得不大再关注我，总是挑剔我，他总是觉得我有很多地方他看不惯，无论是我带孩子还是我打理家务，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做得非常努力，他都看不惯。我有一份工作，我的工作也非常忙，我回到家里之后除了忙了一天还要在家里做这些事情，他非但给不出任何的体谅，反而总是说我不如别人，我这个也不如人， 那个也不如人。我们的老二出生之后，他依然如此，他依然觉得我很差。现在我想说的是，偶尔我们有一些争执和争吵，在争吵稍稍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开始有过动手的情况。这个动手我觉得不能上升到家暴，他毕竟没有打我鼻青脸肿，但是他会推我一把，搡我一下，用这样推推搡搡的方式，我心里边越来越不舒服。我觉得他越来越不拿我当回事儿。我确实是很怕离开家，因为两个孩子还小，我并不希望两个孩子就会承担家庭的一些父母之间的问题。我也没有想过我要离开，我这个人的观念比较传统，如果周围有人离异离婚，我都觉得人家为什么要这样想。我想咬牙承担下去我的婚姻，但是在婚姻内我却得不到丝毫的支持和乐趣。 所以我就是特别想问问这位女士，就是当你在婚姻中得不到丝毫的乐趣，对吧，也没有任何的支持，剩下的只是争吵，甚至上升到有肢体的冲突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觉得这个婚姻我非守住不可啊？当然我不是劝你离婚啊，我只是想让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去维持这样一个我还在婚姻中的一个表象啊，因为那里可能你自己都觉得这个婚姻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哈。但是我还是想说的是，其实如果你想努力去挽回这段婚姻或者维持婚姻的话，也可以去想一些方法，倒不是说没有努力的空间啊。但是这个事儿你首先自己要想清楚。而且这个努力可能需要花费你的时间精力，并且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对。 那如果你想努力改变的话，其实可以去往回思考一下，因为你能够提到的明显的时间节点是在老大出生之后， 对， 你们两个的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么在那个期间发生了什么啊，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你身上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对于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有没有过你可能一心把精力扑在孩子身上忽略了他啊，或者是你没有让他参与到抚养孩子的这个过程中啊，或者是说你一直跟孩子住在一起，他自己单独居住，这个在生完孩子的家庭都是有可能存在的哈。你去找一找有没有这样的原因啊。另外一个就是当你们决定要老二的时候，这个事儿你们两个商量了没有啊？就是因为听起来你们那会儿关系就已经恶化了，为什么还要了老二，这个也是可以去考虑的，可能会影响婚姻的一个因素哈。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明显跟你的这个冲突有升级的趋势啊，就是从只是言语的冲突上升到了有肢体的冲突，所以这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他对你的不满已经积压的越来越多了啊，单纯的这个语言可能都无法表达他的愤怒了，然后他上升到肢体的层面，那么就不排除他可能会有更暴力的行为出现，这个是你要小心的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你说的，可能他不太把你当回事儿了，所以他也不太顾及会不会伤到你了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想改变这些现状呢，一个是你自己可能要去捋一捋过往发生了什么，再有一个就是你能不能跟他相约两个人像成年人一样啊，把这个愤怒的情绪其他的情绪先放下，聊一聊到底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啊，然后对他来说从他的角度他觉得有没有改善的可能性啊，如果改善的话从什么角度，然后你自己又是怎么认为的，把这个事情交流清楚，可能对于你们两个未来关系走到什么程度是会比较有帮助的哈。 好。另外一位女孩子问哈，她说我和男朋友我们俩感情挺好的，两年多的时间了，我能感觉出来他很在乎我，很爱我，其实我也挺爱他的。我们俩呢今年都是24岁，他的父母不是很喜欢我，见过两次，再后来他就不让我去他们家了，因为从第二次我就能感觉出他父母对我好像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对我都比较冷淡。后来他告诉我说，他父母对于我家里的一些情况不是很满意，也不是很喜欢我的工作等等这些。而且呢，他妈妈好像说见到我就不是很喜欢。可是我们在知道这些之后，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他父母劝他不要和我在一起。现在男朋友呢就想让我怀孕，对我说如果怀孕了父母怎么也会答应我们在一起。那么他告诉我说不要再避孕，我们先怀孕，怀了孩子之后再告诉父母，让他父母答应。你们觉得这样可行吗？ 我想说这样做的风险是蛮大的。那么如果你怀了孕之后他还是不接受，你怎么办呢？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而且用怀孕来迫使父母同意你们两个结婚，那么对于你们未来的婚姻关系其实也埋下了一个隐患啊，就是他可能老得拿这事儿数落你啊，那个时候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婆媳关系啊。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如果想说服父母，因为父母总是有自己的看法，这个也正常，对吧？也有很多情况下出现了父母不太认可自己孩子的伴侣的这种情况哈，但是我们最好的办法实际上是真诚的让他去跟父母沟通啊。比如说现在出现的是你男朋友的父母不太喜欢你，那么这个时候你男朋友要做的是去真诚的跟他父母沟通，为什么他觉得你是最适合他的那个人啊？那他对你们未来的生活有什么规划？他父母的那些担心，他有没有办法去应对和解决？啊，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去跟父母交流，促使父母能够同意这桩婚事，远比你怀孕这件事情要靠谱得多啊！而且你要小心的是，怀孕其实如果怀了孕，他父母还不同意，你男朋友也不管这个事儿的话，你是要自己去面对的啊！而且怀了孕之后，你是生下来这个孩子，可能你生活会有很大的压力。你不生，你做流产，可能对你来说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啊！所以这个事情你真的是要考虑清楚的。 对，不要冒险的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假如对方的父母对你有成见，你就算是大着肚子进了对方的门，那么对方有可能并不能把你奉为家里边的座上宾，那还有可能会让你不太愉悦。那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怀着孩子，你会非常的被动。 对，是的。 是的，所以别让自己走这么被动的一条路啊，有很多路是可以选的，是吧？ 对。 有另外一位问哈，说想问一下，我准备在结婚前不要男方的彩礼，而且呢我是觉得两个人有共同的分担家里边未来生活的义务，所以呢我也打算拿出我的积蓄和他一起来买房。他们家可能要付出一些，那么我呢也对我父母说不要对方的彩礼，我们也拿出我父母为我准备要结婚的钱共同来买房。但是这一点得到了我父母坚决的反对。我父母说如果是这样，他们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都没有颜面再去见其他的人了，他们坚持一定要彩礼，而我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了挺大的冲突。其实我父母都是挺善良的人，就是有一点胆小，可是我呢从小就很叛逆啊，我想问问这事儿怎么解决才好呢？ 我觉得首先你可能也能理解为什么父母这么坚持啊，因为可能是你们当地的一个风俗啊，他们特别怕别人戳着脊梁骨说怎么他们嫁女儿还倒贴钱啊。 对对对。 这个尤其是对于你可能说你父母还相对来说比较胆小啊，他们可能更怕这样的指责啊，所以你应该能理解父母的这个难处。那么同时你又特别的反对彩礼这件事情，所以呢你们能不能找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既不要那么多的彩礼，又让你父母在面子上能够过得去。比如说是假装告诉别人收了彩礼，还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收了彩礼但是彩礼归你们两个支配去买房子作为房款中的一部分啊，可能有很多迂回的方法，包括你的男朋友他和他们的家庭是怎么考虑这件事情的，其实都可以去商量啊。所以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想坚持自己的那点想坚守的东西，但可能都得互相妥协让一步啊，让每个人的需求得到那么一些满足，但同时可能还要妥协一些东西。这个是在人际交往中我觉得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吧。 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呢，是我们节目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有一些情感的问题需要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和我们联系的方式。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都有。